好容易出趟国，他还卖螃蟹， 搞贸易，待了七八天，我英文说的特别好， 是啊， 观众对我们欢迎，我们谢谢，英国人不说谢谢， 说什么呢？ 叫 thank you。 哦、 Thank you. Thank you. 管先生不叫先生、Mr. 哦， 管女士叫 Miss。 对， 俩英国人见面说话呢也比较有礼貌。 怎么说？ 英国人见面说话这个味儿、Mad pleasure, how do you do? I'm very very thank you. Where you want to talk or spread it to Sam City? 全会。 咱这个英文怎么样？ 不错。 好吧，明天见了。我走了。 您回来。 外边有俩记者访问我。 谁访问？你叫记者先等一会儿， 等一会儿， 我跟您有个事儿商量。 什么商量？ 您英文说的不错。 哦，不错不错。 您能不能教给我几句英文呢？ 哦，教你英国话。 哎，英国话。 好啊， 行吗？ 助人为乐、这个事情我帮忙、你学吧、学英文你学什么、学称呼、学先生、学女士，是学这样吧、英国人管爸爸叫 father， 母亲叫 mother， 哥哥弟弟叫 brother， 姐姐妹妹叫 sister， 我喜欢你就给 love you， 再见吧叫 goodbye。 嘿，大家全会。 你学哪句、我教你。 我不学这个、我要学几句啊跟我们演员生活有关系的。 哦，跟你们演出有关系的。 哎， 行行行，你学哪句 行不行？首先呢、我学一句啊、这个女同志、女同志梳辫子英国话怎么说？ 哦，女演员 啊， 女同志梳辫子 啊， 女同志梳辫子按英国话怎么说？ 哎呀， 这句话你有点难为我。 怎么？ 它不像一般的话。 哦， 你见面问个好 how do you do， 这个大伙都会说。女人她梳辫子就好像个土语，她是个冷门，她这种话不好说。没有一定的外语的功底说不了。 哦， 我得先拼拼音啊。 还得拼音。 女人梳辫子 啊， 女人梳辫子。 嗯， 女人梳辫子是 A B C D E F A D C B One Two Three Four Do Re Mi， 子丑寅卯辰巳。 子丑寅卯啊。您这里还有相面呢， 拼音， 这叫拼音。 拼音啊， 嗯， 别着急啊，梳辫太冷门了，这个，女人梳辫子啊，想起来了，注意听着，女人梳辫子 啊， 女人梳辫子叫这个，叫那， 您再说一遍， 不好说呀， 嗯。 哪儿上三股一块儿这儿 哦，您看我学一学像不像啊？梳辫子， 哎，带多了啊， 叫哪儿上三股一块儿这儿， 哎， 行吗？ 基本差不多， 我回家再练一练。 行行行， 我再学一句。 哪句？ 这个女同志烫发英话怎么说？ 不梳辫子了 啊。 女同志烫发 啊， 烫发也不好说。 嗯， 烫发啊，烫发 ，no， 烫发， 哎， 叫。叫哪儿上圈儿快玩带圈儿的，这回的音差不多。 哦，我再学一学。 哎， 叫 哪儿上圈儿快玩带圈儿的。 嗯， 你来吧。 哪儿上圈儿快玩带圈儿。 哎，差不多。 我笨点儿。 行行， 我回家慢慢练， 慢慢复习了。 我再学一句。 哪句？ 这个男同志留分头怎么说呢？ 你跟脑袋干上了？留分头啊？你不许刮胡子吗？你。留分头叫这个叫哪儿边上一大眼的， 哦，留分头嘛叫哪儿边上一大眼儿， 哎，差不多了吧？我该走了，没事。 不，我呀，脑筋不太好。 哦， 您再给我复习巩固一下行吗？ 复习一遍 啊。 复习哪句？ 先来头一句。 头一句， 女同志梳辫子。 女同志梳辫子 啊。 复习复习 啊， 不单你复习， 嗯， 连我忘了都差不多了。 嘿。 我得先琢磨啊，刚才我说的什么来着？女同志说，哦，想起来了，女人梳辫子 啊， 梳辫子叫这个叫哪儿上三股一块肉。 哎，您能不能把这速度放慢一点？慢点， 英国话速度快的不能放慢了。 哎，您慢点， 我为照顾你，照顾你叫你学得会 啊， 慢点 啊， 哪儿上三股一块肉，这懂了吧？ 还能慢吗？ 慢是还能慢 啊， 说的太慢了就没意思了。 叫没意思， 大伙儿听得差不多了，你还听不懂啊？ 听不懂， 再慢点， 再慢点， 真笨！我告诉你，傻，哪儿上三股一块肉着，还不懂？ 您再慢点行吗？ 脑袋上三股一块肉着， 哎呀， 对不对啊？ 脑袋上三股一块肉着呀、 辫子不是三股绕着吗？ 对，四股那是麻花， 对呀、两股那不油条了吗？ 这英国人说理呀、 有道理。